缠天，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我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也把荷叶又春天。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所有的鲜花都在哪儿呀？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在他们爱的汉子身上呀。所有的鲜花都在哪儿呀？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在他们爱的汉子身上呀。亲爱的孩子在哪儿呀？就在那远方，为了梦想呀。梦想在哪儿？梦想在故乡，梦想的土地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这些花都在哪儿呀？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在他们爱的汉子身上呀。心爱的汉子在哪儿呀？就在那远方，为了梦想呀。梦想在哪儿？梦想在故乡，梦想的土地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亲爱的孩子在哪儿呀？就在那远方，为了梦想呀。梦想在哪儿？梦想在故乡，梦想的土地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 九六九听资讯， 极限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即日起，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正式发行，最高可享85折票价优惠。优惠卡仅限于北京市到天津市区域内点到点之间的往返使用。近日，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开通，家长可以登录系统进行政策查询，8号开始信息采集。今年系统仍由小学和初中入学服务系统两部分组成，并且继续开放北京市一般公办初中进入优质高中机会查询的功能。用户可以输入学生的教育 ID 和姓名，验证登录后进行查询。经过半年多的改造整治，日前整修一新的簋街重新亮相。据了解，105家商户签署了自律公约，簋街街头拉客、喊客将会逐渐禁止，为等客客人提供瓜子等待果皮食品也被下了禁令。

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儿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糖葫芦好看，它竹签儿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站得高你就看得远，面对苍山来呼唤，气儿也顺那个心也宽，你就年轻二十年。糖葫芦好看，它竹签儿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说冰糖葫芦儿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山里红它就滴溜溜的圆，圆圆葫芦冰糖儿甜，吃了它治病又解馋，你就年轻二十年。 都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甜，都说冰糖葫芦儿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糖葫芦好看，它竹签儿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都说冰 岁月流声，经典永恒。我是蔡淳佳，敬请关注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哦，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 Thank you.

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割裂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春雨不眠割裂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3324公里，福建海岸线的长度名列全国各省区第二，曲折程度却高居第一位。这是闽东一带复杂的地质断裂构造的结果，也是这3000多公里的岸线上两港无数的原因。这些港口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商贸往来的重要据点，也在物质财富之外构建起了另外一个属于精神信仰的平行世界。海岸线上的闽东成为了无数民间信仰的故乡，这些优良港口背后的滔天风浪成为了福建版创世神话里的大洪水，来自莆田的渔女林默，来自中原的将领张捆，来自永春的僧侣陈颖，几乎无一例外地涉及到了拯救船难、铺桥修路、治理水患这样足够现实的传奇演绎之中，进而演变为妈祖、临安尊王和清水祖师，成为了各自信仰的神邸。这是闽东一带专属的魔幻现实主义，在与富足生活、现实城市平行的另外一个世界中，人们行礼如仪。创建于南朝的开元寺是真正的千年古刹，这里是会场法难中福州硕果仅存的寺院， 公元804年，空海和尚随第17次遣唐使来华，因为遭遇海难漂流到闽东登陆，随后就安排住在开元寺内。因其一封与福建观察使入京起请求前往长安求法，而成为了历史的一段佳话。如今寺内还保存有一块日本弘法大师空海入唐之地碑。紧邻着福州机场的南端，这座神秘的地下宫殿有着传奇的历史。这座宫殿始建于宋代，明代时成为了供奉郑和的庙宇。清末光绪年间因为一场台风而被流沙淹没，直到1992年才被偶然发现，成为了一座深埋于淤泥中的地下庙宇。地宫内的郑和以及翻译哈桑的泥塑像极为珍贵，为全国唯一。莆田的东岩山，这座闹市之内的小山最能够诠释莆田的多元属性和宗教态度。小小的山头上密集地分布着三一教的东山祖寺、东山湄洲妈祖行宫和佛教的报恩寺。三一教和天后信仰的都是莆田的本土特产，报恩寺内的古塔更是一座难得的宋塔。不同宗教彼此包容，相互融合，正是闽东宗教的一大特点。东方麦家并不是浪得虚名，这座小岛因为这位名为林默的宋代渔女而成为了闽台以至海外华人的信仰中心。这是妈祖信仰的祖庭，从北宋到清末七八百年间，历代皇帝册封妈祖40余次，其封号更是长达惊人的64字，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岛上还有一处天妃故里的遗址，相传是妈祖成长的地方。而在惠安青山宫供奉的临安王确有其人，唐末五代的中原将领张衮随王朝、王审知一同入闽，生前驻守海疆抵扣倭寇入侵，事后备受崇敬，逐渐演变成了地方的一座大神。青山王信仰也随着泉州人的足迹而在台湾以及东南亚落地生根。在龙海慈济宫，这里供奉的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医神保生大帝，是慈济宫的祖庭，有南方故宫之称。东面不远处的海沧区境内还有一座青椒慈济宫，也是一座精致的闽南风格建筑群。莆田市历城区梅园东路391号有着南方三大宋构之一的美誉，建于1015年的主殿三清殿是长江以南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之一，关内的三块宋碑也极为珍贵。969旅行者和你一起开启闽东众神的传说之旅。 到后来你

身亲吻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需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在那些陌生的城市里，漆黑的深夜中，颠沛流离的经历总能悄无声息地改变我们。你会发现自己大部分的内心开始变得坚硬和残酷。我们总能学会一个人修马桶，颤颤巍巍地搬着架子换灯泡。应酬之后还能忍着头晕和反胃为自己调一杯酸奶来解酒，但是仍然感谢青春里那些艰难的时刻，那些异乡的漂泊，那些在暗夜里一边跟自己说着加油一边往前走的日子。一定是他们成就了今天的我们，让我们能有足够坚强的躯壳去捍卫那些不可磨灭的柔软和美好，也有足够温暖的初心去拥抱那些终将到来的慈悲和懂得。 到离开我

年轻的心有了白发。当初的人啊，你们如今在哪？是否也在寻找梦的家？风里飘雪的花在记忆之中发芽，那些红色绿色我们的青春年华，志向无限远大，转眼已各奔天涯，独自走在街上，只看见曾经的晚霞。时间似流水，催促我们长大，年轻的心有了白发。当初的人啊，你们如今在哪？是否也在寻找梦的家？时间似流水，催促我们长大，年轻的心有了白发。当初的人啊，你们如今在哪？是否也在寻找梦的家？ Katie 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升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最乐也。有时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色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色间似雾化。 1984年，庄稼早已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天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呢，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都往心里钻，蹲在车辆边上给了自己两拳。这是

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教育部通知要求，中小学教材中一律不得出现提供额外教学辅助资料的各类链接、网址、二维码等信息，未按规定更换教材的地方和学校要严肃处理。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国家信访局近日发布工作规则，指出工作人员要在15天之内采取不同方式及时办理群众来信，不得擅自处理随信寄来的钱款、有价证券等物品。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发布了北京轨道交通28号线原 CBD 线的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轨道交通28号线有望今年开工，2021年建成。朝阳区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大厅昨天正式对外开放，服务于外籍人才出入境优惠政策办理。从昨天开始，在朝阳的外籍人才可以享受出入境10项特别政策，其中朝阳外籍高层次人才90天即可申请永久居留。 失去什么，生命终究要告别， 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什么还不和什么，青春终究要散场，我得到什么，我失去什么，生命终究要告别，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一天我就要离去，请把我留在回忆里。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一天我就要离去，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到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炎热的夏天就到了，出行的时候也是少不了用到汽车，汽车在夏日出行的时候可以带我们方便和凉爽，同时对汽车的保养也非常重要。夏季温度高，机油粘度随温度高低而变化，温度升高则粘度下降，夏天车辆使用的机油应注意机油高温的粘度等级，等级过低会使发动机在高温时润滑不良而影响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夏天的时候是免不了要开车内的空调的，很多车主在使用空调的时候会闻到异味，这就说明汽车空调滤芯需要清洗了。其实一年的时间，滤芯上面就已经布满了灰尘和细菌，汽车空调吹出来的空气基本上都是直接吸入体内的，所以为了健康要及时进行清理。水箱这个地方是很多车主从来都不会注意的地方，可能把车开报废了都从来没有清洗过，但是水箱作为发动机散热很重要的部分，水箱罩也是需要清洗的，不然也会影响发动机的散热，造成发动机工作功率降低，喷油嘴卡死，最后熄火。还有冷却液，一般来说冷却液是不会用完的，但是冷却液作为发动机散热的重要部分，万一冷却液不足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夏季来临之前还是要做一次检查的。大家还可以在车上放一箱水以备不时之需，不管是自己喝还是给别人喝都可以免去找便利店的麻烦。另外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发动机冷却水或者是水箱缺水的时候，车上备的水足以顶一时之需。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夏天要到了，你的爱车准备好迎接夏天了吗？ 身边，一直在身边。如果

共青团说，28岁以下叫青年，国家统计局说34岁以下叫青年，联合国说45岁以下算是青年，而世卫组织说65岁以下都是青年。其实青春不关乎年龄，青春也不是年少的特权。离别少年的志气，要有青年人的成熟；甩掉少年的懵懵懂懂，要有青年人对目标的踊跃寻求；忘却少年的黯淡岁月，要有青年人对未来的热切等待。经典969，我是亚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以积极进取的心态享受生活，挑战人生，才会青春永驻。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